纸上来来回回，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，这带你的滋味，那边你都想了解，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去知道，这一种感觉雨下渐灭，我的爱意就这像雨水，院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，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，你只是季节。